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参加者10号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致信，信里指出，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的全体工作人员和同胞满怀着推举敬爱的金正恩元帅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的莫大的民族自豪和荣誉，成功举行了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上自豪地总结了过去在爱国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并讨论了旨在按照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宏图，在总联合会的工作中开创新全盛期的斗争任务，还表示坚定决心要进一步巩固伟大的金日成大元帅和金正日大元帅亲自组织和领导的总联合会，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金正恩元帅的海外朝鲜公民组织。信里表示，反映全体旅华同胞火热的忠诚之心，衷心祝愿先军朝鲜强大的象征、胜利的旗帜、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安康。